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鸭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到互动当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首先介绍了一下是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哎，郑哥你好， 好久没来了。 Long time 啊，就是我们换成这个大直播间头一回吧。 这是头一回，而且呢，这第一次坐在这个主播的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奇妙啊。 啊，奇妙吗？ 嗯， 其实我们那儿还有地儿，不然你 显得我脸特别的大。 啊，还好了，我们单独的摄像头对着你啊。今天我们这个，其实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人可能知道，我们这里面现在是大概是七个摄像头。这个可视化的直播间呢，真是非常的不错。好，不出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两位嘉宾啊，还有我们的是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各位大家好，我是马岩。 前两天好像出去了，刚回来是吧？ 对，到西安。 到西安。 对。 热不热？ 还好赶上下雨。 赶上下雨。 对。 这今年啊，这个确实挺热的。斯坦也是刚从那个常州回来。 对，常州简直是太恐怖了。 不仅仅是常州，其实今年我们南方地区很多地方温度都挺高的啊。我们去真的拍片的现场啊，那这个行当有些时候你再拍两次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 非常非常辛苦，真的非常辛苦。嗯、 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薛伟。薛伟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薛伟啊，十八线演员啊。 十八线，那怎么数啊？这得， 慢慢数吧， 慢慢数。好， 对 啊，今天呢，我们四个，你看大家今天发现了，直播间里全是男士，没有女士。啊，不是他们不愿意来，是我们今天这个本子比较特殊。今天呢，我们下半时段给大家围读的剧本呢是《士兵突击》第一集，就是许三多被班长史金啊招入部队的那么一段啊，就是当时那个许三多的父亲许百顺和村长呢都争着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部队去当兵，但是呢，成才和许三多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年轻人啊，最后啊许三多的父亲呢也是使了很多的力气，包括喝酒啊、劝说啊等等的方式，最后许三多终于如偿所愿啊，参了这个军，最后成长为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军人。所以说今天这个我们就得四个男士一起来这段了，如果让女士串的话，可能咱们就出不来那个军人的感觉。其实在前两天这个阅兵的时候，这个八一的时候我们也回忆了，包括现在正好战狼二在上映，现在我们对这个军人的题材和军事的题材非常非常关注啊。但是呢，我们这类的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影视作品呢，说良心话还是少了一些。 对， 因为这种题材拍起来周期会比较长，比较麻烦，涉及到大量的道具，制作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在市场上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呢？投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既然说到投资人有没有足够信心，其实今天正好马导和这个制片人斯坦啊都来了之后呢， 这一字之差差好远。我们想就聊一聊，就尤其二位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呢，在资金方面也是我们现在这几年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首先就想问问马导，其实我们知道小剧场话剧啊、包括这个舞台剧等等，全场坐满了，这个票钱能算出来。 嗯， 而且需要演员真刀实枪的天天真人在台上演出。啊，包括前期的排练等等等等，投入的成本确实不低，但回收的这个资金呢，也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么可观。现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比如说现在一部剧排一部剧，大概投入的成本能达到多少？ 哦，一上来就这么 犀利，咱指的是没有大咖演员的情况下啊。 其实戏剧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大真正的大咖。 啊 基本上现在一剧一个小剧场的戏，如果是300座的话，差不多，标配7个演员，然后一个灯光，一个音效，然后一个舞间这样的一个标配的话，应该是在20万左右 啊，就是 这是一个 整个的必须投入的钱， 是保证质量， 保证质量。 如果再往下降的话，以行内也有这个3-5万就把这戏做了的也有，对，但是。如果是商业戏剧的话，20万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资金，一个对， 就是回收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困难。 回收先不谈，先说把这戏做出来 啊， 质量还不错，大概20万左右是一个小剧场话剧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价格。 嗯， 对。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挺辛苦的，因为这个舞台剧的这种排练啊，和这个影视剧的制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大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排练，包括演出要场场在，当然了，大家的收入可以坦诚一点说，就不是很高， 对， 那现在比如说咱就说20万也好，或者更少也好，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比如说北京地区的这个舞台剧啊、小剧场，一般这个资金的投入都是从哪些方面来呢？投资人也好，还是自己攒，还是一些政府的扶持呢？ 其实现在大体分两种，一种是一个是就是属于像自己掏资金，像我们就是属于有一部分戏是自己掏资金， 嗯， 然后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演出很多，不管是国有院团还是说一些大公司制作的，很多都是从国家扶持或者政府扶持过来的。 我们看到了现在有很多相应的这种扶持的专项资金啊， 对， 但是如果分散到我们北京得有几千个这样的团体，反正上千有了吧？ 嗯，其实几百个，就真正有演出资质的也就几百个， 啊、 好像之前有一个数据，好像是300多个吧，好像 是。那还真的不多，比我想象的少很多。 我入行的时候是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才有140还是200出头，然后这几年更替啊、转型啊，就做起来的也就一麻花嘛。 嗯嗯， 对。 所以说，这个资金基本上来源于这几。那比如说，你看我们商业演出，你看我们知道啊，做电影电视剧也好，一般都会有投资的一些这个机构啊、单位啊、个人啊、投资人。那我们现在这个投资人对舞台剧和话剧这个小剧场的那个市场，他们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特别愿意还是不愿意？ 其实，所有投话剧的人，好像投资人都有这种想法，就是只要一投话剧了，就没想着要挣。 啊， 对， 对，你们这么没信心？ 也不是没信心，因为票钱都算得出来嘛。 对， 其实20万的话，300座平均票价就算100块钱的话，一场是3万块钱。 嗯， 刨去场租成本的话，10场才30万。 嗯， 但是每场有演出成本，加上之前制作成本，我之前算了笔账，大概30场之后，差不多能是回到一个打平的状态。 就是30场才能回本。 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得保证这30场场场爆满的情况下， 嗯， 对，所以现在投资人的态度其实热钱已经过了这个风了， 嗯， 现在其实我们在探索一条新的路，这不妨也说就是属于那种叫影视衍生品 啊， 对，像之前我们接触很多就是大的所谓 IP 啊，一些网剧啊，或者一些电视剧、电影，一些全版权开发的里面，他会把话剧、舞台剧作为一种叫粉丝福利，像做的最好的是《盗墓笔记》， 嗯， 《盗墓笔记》是完全的就是那种我们叫 IP 衍生品出来的一个话剧，其实都 是，其实它根儿上啊。经常是给他这个后面的影视作品做一个宣传。 其实有的时候是为了说白了广告费， 嗯， 就是 投在这儿还是比较值，也没有那么贵。 对对对，现在也有一种投资人呢是想叫孵化 IP， 嗯， 在舞台剧当中就是有一个新词叫戏影联动 啊， 像驴得水， 对， 新的羞羞的铁拳，包括你好疯子。包括成名的那个沈腾马丽的那一部《这夏洛特烦恼》， 嗯嗯， 都是属于叫先用小剧场这个资金量先去孵化出来一个小 IP， 嗯， 然后先试试水， 找固定的这个目标观众群试试水， 再往影视上去发展。 对， 那你看这是我们现在小剧场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舞台剧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节目经常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网剧和网大，其实你看斯坦他们做了几部好几部了，还不错的，真的我看了还不真的还不错的那个网大。就现在网大的这个资金情况和回收情况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 首先这个网大的现在的这个2017年的市场和2015、2016年的市场有很大的不同啊，第一点呢是、趋于专业化， 嗯， 第二一点呢，由于我们现在总局这边对网剧包括网大它的这个审核的力度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嗯， 对，比以前大好多， 对，导致说现在其实很多这个网大和网剧，它可能不像以前我可以做的非常随意，我、或者说我可以做的非常的就是讨巧吧， 嗯，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把控。那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东西本身其实特别重要，而且是需要是我们做电视电影人第一注意的东西。那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看网大网剧的，他可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猎奇心理， 嗯， 所以制片人也好，导演团队也好，编剧团队也好，大家把这个平衡点把握住是很难的事情。 嗯， 那投资人他在考虑怎么投你这个戏的前提条件是，第一商业利益，他当然是希望这个戏 赚钱， 尽量的不亏钱， 嗯， 那如果略有盈余呢，当然是很好的、 嗯、 那其次来讲呢，他们也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这种个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体现、嗯、但是我们做制片人来讲符合这个市场是第一考虑的。当然在价值观符合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形势的情况下啊，我也其实特别呼吁现在的这个咱们的年轻的80后、90后的这个团队，在做网络剧网大这一块还是需要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思考，在就是红线不要碰，而且呢是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放到第一位考虑的，完了利益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放到第二位。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样呢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继续往前发展、嗯、不得不承认在前些年呢，我们很多网剧网大是以各种我们不是特别欣赏的方式去抓眼球、嗯、无论是他的这个演员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嗯、这个服化道的设计可能稍微这个三俗了点哈，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开始规范化了，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以精品来冲击这个市场和就是推动这个市场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个没有第二条路的、嗯、就这种东西看时间长大家都会腻都会烦，没有那么多新的导流的观众来看你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这个资金，现在社会上资金也纷纷进入这几个领域，既然资金进来了的话，我觉得投这笔钱的人心里也要想好，不是说我投钱抱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目的，真的你这笔钱是对这个行业有个促进的，如果是真的走上这个正道的话，我相信在资金回收上在各方各面上来讲都不会是一个特别差的结果，所以在这里面简单的呼吁一下啊，也希望大家的话剧啊舞台剧啊小剧场啊，还有我们这个斯坦的这个网大网剧啊等等的，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吧。好，咱们上半时段暂时休息一下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啊，送给大家一个大护法吧，戴荃的大护法。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给大家介绍完网剧和网大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这个士兵突击，说当个兵咋这么难嘞？ 什么都看不见，有人隐藏 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视频直播，参与到互动当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哎，磊哥好。大家好。 好好说话。青年导演，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 青年演员薛伟，薛伟你好。 大家好。 上半下半段一开篇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剧是《浪花一朵朵》啊，播出平台是多平台，这个播放量了不得，也是多平台，同时呢也是网剧的一个特点，它可以是持续的吸引流量，达到了1亿6951万啊。它讲述了一个菜鸟女记者邂逅了泳坛男神，追逐梦想，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青春故事。那大学生游泳联赛即将开始了，南体大的选手齐瑞峰和北体大的选手欧阳恒进行巅峰对决，而此刻呢，这个南体大的这个队员唐一白呀，历经了4年的蛰伏之后，也将在本届联赛重回赛场。那好友齐瑞峰和队友教练对他都寄予厚望，而唐一白也在全力拼搏，要重新追回自己的梦想。那就在大赛开始之前，唐一白遇到了实习记者云朵，晴空视频的一个实习记者。那在一次采访中呢，他意外的落水了，结果就被这个南体大的游泳运动员唐一白救起，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在梦想和爱情的面前呢，两人选择一起努力实现最初的梦想，突然间发现好像没有那么两个强大的对手什么事儿了，是他们两个的故事。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这个名字一听了不得啊，就是《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这个故事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主要讲述了1946年的冬天，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成立了由伪满官吏、地主、恶霸、土匪等组成的中央先遣军。那这群乌合之众呢，不断的对我军进行军事骚扰，其中匪首许大马棒、座山雕、马锡山等人呢，分别集结残骨啊，窜居在深山密林之中，长期进行暗杀破坏，手段也是残忍无比。东北地区呢，一时间可以说这个是匪患成群呢、那这对当地百姓的生活啊，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清除匪患，军区领导决定改变战术，组织了一支36人的小分队，在团参谋长邵建波的带领下，杨子荣、孙达德、高波等人深入林海雪原，先后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围剿大锅盔，和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凶残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拼搏。那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艰苦卓绝的激烈交锋，匪徒们最终被全部歼灭，小分队也取得了剿匪的全面胜利。想起了那个不错的林海雪原，由这个张涵予老师演的这个杨子荣啊。 非常非常的棒。好，介绍完两部网剧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怪笑少女》，这个名字是挺怪啊。那该剧主要讲述了大分裂时期啊，各国纷争狼烟四起。那大魏国为了抢得这个军粮，频频来犯大齐国，感觉像春秋一样。那女主人公啊，小小苏刚一出生就被敌国下了毒咒，会在每晚子时发出男人一样的大笑声，而且还停不住。那为了破除这个咒语呢，老道长给了他一块石头，其实啊，倒没说让他放嘴里含着啊，那让他去找一个左胸有胎记的男人。又想起了《东成西就》里面的这个梁家辉老师啊，真心人。那如果胎记遇到这个奇石发生了反应，赶快亲下去，那就可以破除这个咒语，保住性命。感觉挺没谱的啊。如果吻错了的话呢，结果会加快他的死亡进度，那你还得真得小心点，没准这一下下去当场就不在了。那小小苏就踏上了这个寻找胎记的旅途，殊不知一场惊天的阴谋也随之降临。好，再来介绍第二部网大。第二部网大是人间大炮，想起了恐龙特级课赛号啊，播放平台在优酷啊，它的播放量达到330万。刚才的怪笑少女呢，在腾讯视频播出，这个成绩还不错，586万，在网大里面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成绩了。那咱们说是人间大炮啊，讲述了1916年也是土匪四起的东北啊，东北这个三炮兄弟啊外出闯荡的故事。当时呢啊，土匪四起嘛，奉天城边的这个小混混大炮带领着结义兄弟二炮三炮前往一个小山头去投靠，这个山头啊却让这个警察署长给剿灭了。回到村之后，这大炮啊就怪没脸面的，被村里人训斥啊。那备受打击的大炮想起了在奉天城中的风光，于是决定带两个兄弟去城里混一混啊，找一个好的未来。进城之后发现这个震天龙没死，也就是被剿的这个匪果啊匪首一心投靠啊，却是因为保护震天龙的女人阴差阳错的把他们置于一个险地了。最后关头十三妹现身，哎，遇到十三妹了，想起了红星啊，还有十三姨啊。这里面比较好玩的是台词啊，都是东北口的。其实这两年大家看着赵本山老师的各种作品，对东北口音已经不是很陌生了，什么嘴鸭子、眼眶子、这顿小眼泡、哎呀妈呀等等等等的，也是让大家瞬间穿越到了东北的喜剧舞台啊。这两年还是挺火的。那这个而且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网络上比较有名气的，就是三炮的扮演者 MC 天佑啊，这个喊麦的这个鼻祖型人物，这一人我饮酒醉到现在我也没捋下来。这个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这是啊奇幻魔发师，他是不是魔法的法，是头发的发啊。主要讲述国内知名的造型机构总监 Andy 和前女友好兄弟决裂之后呢，驾车远离闹市，到达一个偏僻的小巷，看见一家理发店，这理发店叫什么呢，叫从头开始啊，还是很贴切的名字。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人，结果这神秘老人呢施展魔法将其变成另外一个普通人的模样，于是他一无所有了，通过努力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并找回一度失去的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啊。其实这里边呢就是很多发型啊，在这个剧里可能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到了洗剪吹的时代，我们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其实又想到了赵本山老师的落叶归根，路过一个非常不务正业的理发店，那就不多说了，那个理发店不是什么干什么正规业务的，连把梳子都没有。好，介绍完了这个网剧网大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唯独剧本时间，真的特别期待啊。今天这个唯独剧本呢，我们来的是士兵突击第一集，要把这个许三多送到部队当兵啊。父亲许百顺呢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我们先听一下他的原声，就是当这段原声呢和我们的剧本呢略有出入，一是他通过剪辑，二我们这剧本呢是原剧本，他本身可能在现场编制呢也会按照拍摄的进度和导演的要求进行一定的改编。那我们先听一下这段我稍剪的稍微长了一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这么一段啊，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我就去跟他谈谈去。 哎，别，你跟我谈就中了。 不，我得跟他。 你跟我谈，我也当过兵。 哦，你也当过兵。 哎呀，你那是民兵 啊，民兵也是兵。我初次是练的可好了啊，你看看，预备用枪，突刺刺，突刺刺， 前辈的功底真是一点都没丢。 还有嘞，放左刺，杀，哎呦。啥错了？ 人家白色这工底啊，还真是一点儿都没丢啊！ 没弄疼吧？ 没事。 哎，好嘞。 这个军队啊，正在加速机械化建设。哎，讲话叫空地协同。 空地，哦，就是天上地下一块弄的那个。 哎，就是空中地面各个兵种协同作战。 哦。 所以要掌握的绝对不仅仅是开枪。啊。就他现在是对这个兵员的素质 还有反应能力要求都特别高。 哦， 不知道这么说您能不能听明白。 哎呀，他明白那没事啊，他不明白回头我给他说明白啊。 那我再这么说吧，老前辈，我们连呢就打算在这几年啊实现全高中连。 哎，对，高中。 哎，高中 啊。 你们家许三多不是这个初中毕业吗？所以就是可惜了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不？ 啊， 明白明白。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解放军同志， 哎， 你知道我为啥请您酒来？ 知道知道，为您儿子当兵呗。 那肯定不是了，您老前辈自有老前辈的情谊嘛。 为啥不是了？就是了。来，先干杯。 你想当兵吗？ 想。 为啥？ 当兵俺爹就不会叫我过日子，这想提我他也提不到我，叫我说我就听不见了。 哎，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小日本。 日本是1941年12月7日袭击美国珍珠港。 许三多交给我了是不是？ 可是你不要啊。 我要了，我要了他，他就是我的兵。你打你儿子骂你儿子我管不着。从今天开始 啊， 你要是敢打我的兵骂我的兵是龟儿子，我180个不要。啊，许三多，我要你了，我要你了啊，我要他了。你别以为是好事儿，我要了你，你就得给我争口气，你玩了命，班长就得陪着你玩命。一年的时间，我把你个龟，我把你儿子，我把你儿子带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非常精彩的一段啊，真的特别特别精彩。我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就是张毅他本身也是军人，然后他在最后产就是他那种军人的感觉，包括他一开始不喝酒，喝完酒之后就多了嘛，然后就是情感的一个特别的爆发。就是当时你特别就是按理说他并没有多么让你就是催泪的那么一个情节，但是你就是那种激动啊，就很容易进入那种状态。那先请马导给我们说说这几个人物的情况性格，看看咱们一会儿怎么来。 好，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呢，看似是一个小铺垫，但是他用，我觉得编剧在这点特别牛的一点，就是他用了简短的篇幅，就把这个前因后果以及许三多他的一个背景，我们说情感动因，就做得特别的足，特别的棒。然后这里面的人物也很有意思，就是最近我也拉好多片子嘛，然后我发现就是好的编剧都会采取一个叫对称的一种形式，会求一种平衡，像这个里面就是这几个人物，村长、史金、徐百顺还有许三多。这里面其实像村长跟徐百顺，就是这个这两个父亲，两个人从性格到其实人物的目的是对称的，然后史金跟许三多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是对称的，然后许三多跟他父亲两个人之间，徐百顺俩人也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他们俩情感也是对称的，然后村长跟史金两个人的情感也是对称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在读是这个本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只要把目的感搞清楚就可以了。 好嘞， 这里面其实村长从始至终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这许三多绝对不能见你， 我儿子成才得去， 哎，对，成才得去。然后这个徐百顺呢，也目的很明确， 我儿子就得去当兵， 就得去，对，就得去当兵，然后光宗耀祖。然后这里边， 许三多也很明确，嗯，但是许三多这里的明确，他其实是有点，我们用一个词叫小闷骚，有点，嗯，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欲望，不能说压制，就埋得很深， 嗯， 可能从小也他也不是老大，他也不是说 第三个儿子嘛，许三多嘛， 也不是，也不是自己下主意的一个人， 嗯， 所以呢，他到最后其实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感觉都被他爸规划的一样， 对 对，所以许三多这里面如果是这个角色的话，可能他需要一点点就是说被动在这里边。 您来吧，这个难度太大了， 我想 看您来， 挺难的， 您来， 声线就不行。然后这个里边说这个史金也很有意思， 嗯， 史金这个角色呢，其实他从到到尾，看似说中间有一个转折， 嗯， 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史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选一个好兵， 对， 我要选一个好兵，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血性的人， 嗯， 所以做史金这个角色就把他的血性这东西慢慢给剥离开就好了。 好，那咱们这样分分角，这个许三多这个拿约太难了，马导来吧。 我是 好吧， 我是 同意。 然后这个其实许百顺这个 我来吧， 有点 我 难， 我 难， 我对，我喜欢当爹。 好， 这还有一个喜欢的呢，村长。 我来，村长，我也喜欢当爸爸。 那行，史金是东北人啊，那就我来了。 好， 那咱们听马导的三二一，咱们就开始，好吧？从百顺的这个解放军同志开始，来， 好，来三二一，起光。 哎哎，这解放军同志是吧？哎，来我们家甲方，哎，老大，炒个菜，哎，甲红来。要大红，让这个解放军同志尝尝咱这就叫个地道。 哎，别，我这不能吃请，这是规定。 咦，这不叫吃请？你想，这正是饭点是不是？啊，我家里吃饭，你就坐会儿啊。哎，你咋不进屋来？见外见识， 外还是外边好。哎，这是许三多同志吧？咱们好像有点面熟啊，体检的时候见过的。 嗯。嗯， 他乡下人，没见过世面。 阿姐，哎，把桌子搬出来啊！解放军同志来家访你，解放军同志现在外边吃，你鬼儿子，你还不奇怪的？ 我真的不能吃请。 你这，哎，你再说我就生气了啊！我可是当过兵嘞。那徒手徒死也是正经学过，你真见外？ 你那叫民兵， 我那叫民兵，我那叫全民皆兵。你看着啊，预备，用枪，放走刺，放右刺。 哎，这老前辈的功底真是一点没扔啊！ 啊，是吧？你看，哎呀，我再来啊，放走刺，哎呀。 百蛇的功底可真是一点没认啊！ 解放军同志，我有点对不住啊！ 哎，没事，就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练这个了。 哎，班长吃，菜不就口？ 菜挺好的，不，我那我还是喝一口吧。 哎，预备用枪那会儿啊，我们常跟部队上会餐嘞。 那好，挺好的啊。那可是老前辈啊，那有句话呢。我还是得跟你说， 你说，别说啊，我就乐意跟你说话。 您，我这么说啊，您不介意吧？ 哎， 这个部队啊，和您老那时候呢不大一样，那个也可以说是大不一样。不是说逮个人就能干，那就拿我们那个团来说吧，机械化突击步兵，那冲击速度是每小时60多公里，空地协同。那要掌握的可不光是开枪，以及你那突刺啊，那对兵员的素质和反应能力要求很高的。那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吧？ 他不接的，他要是不明白的话，我回头跟他选命了就行了。 啊，明白。这机械化就是说这开着坦克上呗。 对，坦克、那步战车、自行火炮、导弹呢？我们这几年正在加速这个机械化装甲的进程。那我们连呢，就打算在近年内啊实现全高中连。你看这个许三多同志呢，他初中毕业，我这么说你明白了？ 知道为啥非得给你喝酒啊？ 为那儿子当兵吧，能选？ 哎，不，那老前辈嘛，那自有老前辈的情谊。 咋就不是？就是为了这嘛？我还不知道当兵不行吃香，生拉一顿拽给你弄来，我图啥？就是要把鬼儿子交给你嘛，他没出息。 不会种地，也不会发财，但是小的连口猪都不敢看啊！哎，这么着啊，就交给你了啊！部队上猎人呐、啊，啊，许白顺是多想让他有点样，有点人样啊！哎，你看这我许白顺说话实在不？ 实在。 哎，部队上啊就讲实在，这么实在的人，哎，你要不要？哎，你看他，你看他啊，带到部队上，有你打吗？ 哎，那不成，人人要带了走，就一辈子都是个战友，哪能说打说骂？ 哎，你要他，你要他了？啊，你都叫战友了？ 他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 他咋不是这意思？ 哎，老前辈啊，村长还有村长啊，那要不你让我跟许三多同志单独聊聊？ 啊，中中，哎、啊，你们聊，啊，那聊 你， 我， 你有话尽管说，这家访啊，就是为听你说话。 我爸进锤，这不赖我是他自己要生的。 这我知道，你说点别的，那比如说，你想不想当兵？ 想。 那为什么呢？ 当兵，爸不会再叫我龟儿子，提不到我也打不到我，我初中毕业，可老师说学得好。爸说当兵小学就够用了，不让念了。成才他高中毕业，可他不好好文科，这初中他进大窝小厂，我胆不小，那回下猪我可没敢看，可让爸是一通说，越下旬我跑了十几里地去上入乡看了。 哎，同志，他秃子腿跑得快啊，当兵错不了，快去跑去让解放军通知悄悄。 行，我先回去了。这老前辈啊，这事儿啊，我们再考虑。 你看见，人家不咬你啊，你让赵丑啊，赶紧给俺丢人。 哎，别，这孩子不是这么教育的。 啊，教育？哎，鬼儿子，哎，叼两卷书袋子给解放军通知听听。 军队叫阿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日本人1941年7月7日镇美国珍珠港，197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协议是1984年9月30日签订的。 行，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七个字能让你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吗？ 背呀、啊、不是刚都背下来， 你紧张又忘了。 你倒是老实啊，我以为你至少会说保家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呢，那别人都这么说，我知道那叫一个嘴巧，可当兵啊至少得这两句话会说啊，其实挺不错的，我没当兵那会儿还不如你呢，你有很多长处，那可现在部队跟我当兵的时候不一样了，要学的东西太多，这学历得往高中上靠。 万有引力是牛顿说的，人爱因斯坦那叫相对论。 嗯，时间关系，我们往后串一下啊，到下一页，从这个打儿子，打完儿这个徐百顺，看到这个许三多没当上兵，开始打儿子了，使劲这个说，哎呀，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替儿子着急，想给他找条路吗？我挺想给他这条路的，说实话，你儿子挺聪明的，他是在这个山里给怄的，你让他出去，他擦了这块岩石，立马就能成人，那可这岩石他得自己擦，我不能给他这机会啊，我们这天天这精简训练图什么呀？那就是赶个时间。我们没时间给他适应和学习啊，他也许能成个好兵，可能得玩命，他如果能那样玩命，那他走别的哪条道不行啊？ 说那么多还是个不用，我知道，你就看好他家能学回刀了。 能学回刀可不是坏事，给嘴糊了一个才算糟糕 了。哎呀，总之啊，是对不起老前辈了啊，我敬您这杯，希望您不要看死了你这儿子。 我看他18年了啊，你以为你穿身军装就火眼金睛了？ 不，这跟我这身军装没什么关系，这人活一世，你说 人活一世，这是个儿子还是鬼儿子，我头3年就看出来。 不是我您儿这样，您儿子这是史进已经喝了酒了，老前辈，你们家许三多交给我了，是不是？ 叫什么叫啊？你有他？ 要了他就是我的兵，你骂你儿子打你儿子我管不着，你叫我的兵龟儿子180个不行。 这是嘴话，酒后实验啊，做不得数。 醉人吗？ 喝酒不就是个挺吗？那当兵的还有什么没挺过？许三多，我跟你说啊，这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要了你，你就得玩命。老前辈，我跟你说，一年时间，我把你归不，一年时间，你儿子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好，好。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个真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一段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真的特别大。当时看的时候热泪盈眶啊，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我觉得马导这许三多太难拿了， 真不行，真不行， 太难，真的太难拿了。还有这个薛伟，这是我觉得河南话， 我说到后边河南话已经味儿已经串到山东去了。 这你被他拐了，他拿山东话来对的， 我被他拐的。 好，谢谢各位啊，感谢三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来一段纯男人的戏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送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最后呢，送给大家《士兵突击》的一个主题歌，这个是比较音乐范儿比较足的，很嗨的，来。